有空再来拿回去，不去想来到结了果，舍不得拼命找借口，不勉强你再为了我，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。我可以把你骂爱人，让我在你肩膀哭泣，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，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。我可以把你骂宝贝，让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，你也不得已，我会笑笑 Leave